三名女子同男子系唔认识，相信系随机嘅案件。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追踪数据显示，英格兰地区自上个月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水平显著下降。学院的研究发现，英格兰地区实施严厉封锁措施以来，整体感染率下跌了3/2，伦敦就下跌了80%。负责的学者说，虽然这个是基于随机抽样进行的超过85000检测所得出的数据，但某程度上反映社交距离和其他限制措施起到作用。首相约翰逊将收到最新数据，显示疫苗对阻截病毒传播的效用。他将会在下星期一公布放宽英格兰地区限制措施的路线图。约翰逊形容不应该根据日子考虑放宽步伐，而是要基于数据，强调必须谨慎行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低气压杜鹃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哎呀，太件事啦！ 呢、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哦。喂，罗 Ray， 阿红。谁负责执刑具的？ 是我，我不小心执错了。 其实是我。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还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的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送给每位成为了爸爸的小伙子。成为父亲，又或者由小伙子过渡成为大丈夫，充满着不安和疑虑的这一点，实怕他们都感受得到，也都从他们这个新角色去体会从前爸爸与自己的相处。 有谁来救赎我？ 作曲填词都有 Supa， 编曲有 Supa， J1N3 监制有 Abra 加上 Supa。今日星期龙虎榜上榜第五个礼拜，微升一级啊！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Super Moment 播板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砺敏感时刻， 敏大人， 生日快乐，茉莉。 系啦，今日咧就已经去到啊人日啦，即系初七啦，2月18日晚上10: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我茉莉啦，亦都有敏大人之外咧，我哋都会有李亚力喺电话度同我哋讲电影啊，头半个钟都会喺度嘅。Hi， 李亚力。 Hello， 敏大人好，茉莉好，各位朋友好，人日。大家都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係啊，咁啊，除咗今日人日啦 ，Happy birthday 之外啦，咁咧，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呢樣嘢係開心嘅，我成日覺得人日呢樣嘢。但係如果喺電影界裏面咧，有啲人都學咗好耐見一個嘅男神，而呢個男神正正就係李亞力今日想講嘅男神。 你好彩啲标点符号比较准确， 系咪啊？李亚力都系男神嘅男神，对于我嚟讲都系男神，系 几乎俾你装到啲，真 你两个都系我男神嚟噶。 好唔错， 等咗有冇两年几啊？ 有啦，差唔多啦，好似离婚之后都冇乜作品系嘛？ 佢话佢离婚之后第一套嘅电影嚟噶， 佢系拍紧嗰阵离婚， 系咪啊？ 系啊， 佢就系胜利号啊，讲紧嘅系。 冇錯啦，宋仲基先生， 哎呀， 系啦，哎呀咧， 唔系应该话哇咁样嘅咩？问题，我以为你哇咁， 唔系我中意睇咩噶嘛？人哋即系成人之美噶嘛？ 啊， 系当然， 系， 因为宋仲基咧真系好靓仔，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噶啦，等佢出现。 我系其中一个有作品出现， 我系其中一个， 我真唔睇样，我又唔系觉得讲到咩咁， 哎呀，咁俾人揼噶嘛， 唔系练笔练笔， 但我知道佢踎喺度帮人绑鞋带嘅事迹嘅， 年代问题啊，我系张东健嘅， 系阿力靓仔啲，我即刻去揼你阿力啊， 代老一代，我系第一代睇韩剧嘅人嚟噶，当年嘅宋慧乔系做。配角嘅啫，啱啱出道第一套 咩戏啊？ 做死啦咩？突然间咩牙医啊先？突然间讲唔出添。 我哋帮你查，我帮你帮你搜，系年纪大系咁噶啦。诶，可能系咪第一批能够打疫苗嗰啲年纪？ 总之我记得嗰阵时到，但我记得嗰阵时睇字幕系英文嘅。 点解咧？ 因为佢喺 ATV 嘅英文台播嘅。 你讲电影定剧集啊？ 唔系，因为 ATV 第一我唔知啲朋友知唔知咩叫 ATV 啊？呢个亚洲电视啊，即系已经系系咪停播咗啦？系嘛？ 停咗啦。 而最尾嗰句，你知唔知亚洲电视最尾停播个画面系咩啊？ 娱乐无穷啊嘛。 唔系啊， 唔系啊， 我哋嚟噶， 我哋系4月。应该是4月1日咁样停过的、哦、 有个交接仪式剔过嚟我哋呢边嘛？ 唔系啊，嗰、那个 ATV 喎、 啊、，ATV 系啊，唔系咩？ 哦、啊，剔过去 港台咯， 咪但系 系 啦，系啦，咁佢最尾咧就记得系有一班女士咧喺一个红酒庄嗰度。喺度系一个旅游节目嚟啊，当中咧就有阿罗琳呢一个呢罗琳小姐啦吓，呢位亚洲小姐，佢就系讲咗一句咧，我同阿卡文成日，阿监制卡文成日讲嘅说话，佢就话。我覺得女性，尤其是係女性，係好需要經濟獨立呢樣嘢，就係 ATV 嘅，可唔可以講話遺言？ 係咁咧，就係講完呢個之外咧，頭先咧阿李亞力就講宋慧喬嗰陣時嘅配角咧，我即刻翻查資料揾到啦。1996年嘅時候有一套嘅配角叫做《初戀》，即係宋慧喬做嘅配角叫《初戀》， 係咪呢套？ 劇啊！跟住97 《風婦產科》啊！ 啊，係啦，知啊，我都有睇啊。 佢三套， 佢英文字幕系因为咧，我就未讲完咧，就是 ATV 嘅英文台嗰阵咧，佢系跨咗一个时段咧，系做一啲外语剧噶，例如日语啊，或者系韩语啊咁样嘅。 系， 咁所以呢个我都有睇啊， 都有睇呢个《顺风》， 但 系 好离奇咁， 系 sitcom 咁样噶。 系啊，佢嘅字幕咧，因为其实佢系因为系，譬如系俾嗰啲即系听唔到嘢啊，即系。嗰啲朋友去睇噶嘛，即係佢嘅節目唔係為咗翻譯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我哋睇而家睇廣東話台嘅新聞咁，都有中文字幕㗎，佢唔有英文字幕噶嘛。 係。 咁所以咧，係 咪有得揀㗎嗰陣？你揀咗英文啊？ 係咯，有冇 like 劇啊？ 我部電視機冇得揀。 呢個字真係好耐， 好耐啊！ 係好耐。就好似我今日睇咗一單新聞，我竟然就唱咗一句，我唔知阿莫你有冇聽過首歌係？欢乐今宵 有再会， 各位观众晚安咁 啊！应该识嘅， 点解你会识嘅？ 嗰時我又睇，唔好以為我真係好後生啊，好老啦。 兩個女佢就我諗唔知首咩歌嚟。 咁你兩個女梗係啦，你兩個咁細。係 係。我哋講開套戲先。 係啦，唔係講宋慧喬，講宋仲基。 係宋仲基。咁今日要介紹咧就係宋仲基主演嘅一套最新嘅韓國科幻片啦，就叫《勝利號》。咁啊，導演咧就係趙承熙。咁啊，編劇有三個人嘅，劉承敏啦、尹勝文同埋趙承熙嘅三個人。咁主演頭先我哋講咗有宋仲基啦，宋軍官係嘛？佢 係電影嚟 㗎， 戲嚟㗎， 定係 N 字頭㗎？ 戲嚟㗎，係 N 字頭 上播嘅。 哦，就係嗰套 Space 乜乜乜啊？ 係啦，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掃呢個太空垃圾㗎。係 啊，係啊，係 啦，冇錯啦。咁嗱，除咗宋仲基之外咧，佢都其實一個算係一即係好似銀河拯救隊咁啦，有幾個角色嘅，咁每個角色有自己嘅故仔，但係咧呢套戲咧。就只能夠講得及咧，就係宋仲基一個，即係都講唔曬好重要，因為佢好多背景嘅嘢冇講到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個角色嘅，咁最比較突出嘅咧就係飾演嗰隻太空船嘅船長就叫金泰梨啦。咁金泰梨就係、是、夏女都有畫嗰個妹仔啊。咁出色嘅演技啊，咁好犀利啊，又犧牲啊，為藝術犧牲啊，好彩就冇被藝術犧牲。淨係為藝術犧牲啫。 佢係負責揸船嗰個嘛，係咪啊？ 係揸船嗰個，你睇唔出就係好硬朗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之前係做夏女都有畫嘅，即係呢個好有機心嘅一個女佣咁。咁仲有一個係扮機械人嘅劉海珍啦。咁仲有一個我唔係好記得佢叫咩名先。嗰個係做一個都係其中嘅船員啦。咁有四個主要，咁有個細路女嘅，咁我揾嚟揾去個細路女都冇名嘅。咁嗱呢套戏咧就被分配咧喺如果喺荷里活电影里边咧就应该系一种叫太空冒险电影，Space Adventure。咁因为 Space Adventure 同科幻电影有少少唔同嘅。 吓点解啊？ 因为咧如果 Space Adventure 呢个戏种出嚟嗰阵咧，其实喺荷里活系被誉为一种喜剧嚟嘅，即系冇乜逻辑啊，即系同即系科学系冇关系。其实真唔需要科学， 即系你唔使研究Star Wars 嗰个星球嗰啲臭氧层，咁佢唔使带个氧气罩，佢都可以出，你唔使研究呢样嘢， 即系唔使呢啲嘅。咁咧就系由 Star Wars 开始咧，就将 Space Adventure 呢个戏种嘅电影咧升级做一个比较可以供大众欣赏同埋可以谈论嘅一个戏种，变成 Sci-Fi 电影啦。咁所以佢其实都算系，因为佢个剧情上咧，其实佢都系冇乜特别嘅考究嘅。就大家好睇就得啦。即系嗰啲画面刺激啊，活泼啊，节奏好快啊，又有啲温馨啊，又有啲少少爱情啊。 有啲人又话老土，有啲人话觉得唔系咁好睇，比想象中。但系有啲人又话觉得系好睇噶喎，咁我唔知道系因为角色令到佢哋觉得好睇啊，定 唔系其实咧应该系咁讲，因为个戏种嘅问题。 新鲜系咪啊？ 唔係，佢因為 Space Adventure 咧，佢就係咁噶啦。 唔係，Eric， 我其實都睇咗少少嘅，但係一開頭對於我可能女仔咧，係開頭嗰十五分鐘，我揾唔到個故仔啊！ 好多睇咗十五分鐘啫， 你都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棄咗啦，暫時。不過嗱，睇下你而家可唔可以兜得翻啦？ 係啦，反而俾我感覺頭十五分，我講一講個感覺先。頭十五分鐘，我覺得好似呢個嘅Star Wars 同埋就係頭先阿李亞力講嘅，就係呢個銀河拯救隊嘅一個韓國版咯。我會係一個咁嘅感覺咯。 係啦，好似嘅，因為佢嗰個對白氣氛嚇，我哋即係你用靠對白去營造一個氣氛，即係每個人嘅角色。啊，性格啊，跟住佢呢班人點樣合作啊，咁都係個氣氛嚟噶嘛。咁佢因為個片種係一個 space adventure 嘅咧，所以佢好多地方咧就同譬如嗰個叫咩嗰啲外星人侵略地球嘅戲唔同啦，或者係外星人嚟到地球，我哋去揾餐死嘅又唔同啦。咁所以係其實大家可能。因为有时中文翻译咧冇咁仔细，即系科幻电影咯，就系咁啦。咁变咗好多人咧以为科幻电影系即系，譬如好似嚟紧会有一套叫即系沙丘啊、端嗰套科幻电影啦。咁嗰啲级别咧就比较唔同啲嘅。咁Space Adventure 一般嚟讲咧都系比较轻松同埋中意搞笑嘅。咁你话头十五分钟点解会咁咧？咁其实就因为佢要靠十五分钟去描绘佢个世界。因為佢後面就唔係太多講嘅。 咁係咪過咗個頭嗰十五分鐘要搞即係整好個 就好睇啦？ 其實咧就個細路女出咗嚟之後咧已經開始好睇啦。 我啱啱就係睇到個細路女話喺嗰堆垃圾度突然間有個頭走出嚟。係 啊，你就睇到嗰度，你就 啱啱就睇到。 有啲咩令到你會點講咧？ 睇落去， 唔係唔係，會當時啊 discontinue 咧？我問阿阿茉莉， 你個茉莉 係啊，茉莉啊， 係 啊。 因為其實我啱啱睇到嗰度咧，跟住我就肚痛去廁所，跟住暫時就仲未睇到。但係去到嗰度係真係好睇。 個人原因啫。 係啦，因為其實一開頭嘅時候 ，opening 就講話宋仲基係揾緊呢個細路女嘅。咁我一睇到佢話喺個垃圾堆裏面見到細路女嘅時候， 揾到啦，以為揾到啦。 係啦，我就以為，誒係咪揾到咧咁樣？ 但 係 唔同樣嘅喎。 係嗰陣時冇乜點樣懷疑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咦，會唔會因為有種種嘅唔同嘅嘢而令到？佢代入咗，或者覺得啊呢個女就係等於同嗰個女啊，又或者會唔會中間又有啲唔同嘅嘢啊？就開始想繼續睇落去，但我就未有時間睇嘅。 係，其實就唔係嘅，即係佢哋冇本身冇關係嘅。咁、不過咧，個女小紅即係小童咧，女童嗰個角色咧，其實好重要嘅。咁啊，同埋咧，佢係基本上我會覺得咧，佢更似一個女主角，因為佢係將每一個人物咧都串起嚟嘅。 嗯。 即包括嗰隻勝利號嘅人啦，佢勝利號外邊嘅人啦，同埋大魔王嗰邊嗰啲人咧。 哇！咁勁噶。 係啊，佢係靠呢個角色係將所有嘢串埋一齊。 係。 咁、但係就可能大家一路都寄望住睇呢個宋仲基。 係。 咁所以咧就覺得你做咩咁暗春咧？開頭啊，因為前半段咧係比較暗春啲嘅，即佢好衰嘅一個。又貪錢啦、又冇膽啦、又蠱惑啦，一個男人嚟嘅， 唔係好突出嘅角色，感覺上開頭 都算唔係好突出啦，都算突出㗎啦，因為佢每一個角色嘅個性都唔一樣。咁但係後屘一路揭落去咧，佢嗰個身份咧，同埋佢即係頭先你講啦，一出場揾個女㗎嘛。咁其實嗰個女係邊個咧？係咪真係佢個女咧？咁佢喺度交代。咁喺嗰度咧，其實佢就即係演得好好咯，我會覺得，即係佢演嗰個爸爸咧，演得非常之入啊，入型啊，即係作為一個未有仔女嘅男人咧，要演到咁似咧，係幾難，係幾難。咁但係我又覺得佢演得幾好。當然後邊就會由嗰個小朋友，即係嗰、那個男，即係個女童咧，去承接承繼啦。因為後邊都有少少眼淚位嘅，都幾。傷心嘅，如果你睇到底咧，其實都會應該會擠到你一兩粒眼淚出嚟。 係咪因為個細路女啊？ 佢個女。 即係佢女之後會出現㗎。 十分鐘咧，係喎，佢算係啦嚇，因為你睇咗十五分鐘，你知啦，因為意外啦。因為意外，所以佢個女咧就即係太空就漂浮咗出去啦。咁即係其實有意外喺太空就基本上都一定係死咗㗎啦。咁但係佢有個堅持嘅，起碼揾翻個女嘅屍體啦，或者知道去咗邊啦咁樣。咁咧，所以佢就要佢如果佢要有一個時限嘅，唔知幾多日咁樣就，因為佢會喺個圍繞住個地球軌道咁。 咁就飄出去咁樣。 係啦，就會越飄越遠嘅，就之後就揾。 黃金唔知幾多小時。 係啦，係啦，但係就喺個太空嗰度啦。咁咧，如果需要嘅話咧，就要拎成十幾萬美金去揾嘅，就即刻揾到啦。幾識賺錢啊啲人。 係。 真係衰。咁咧就於是乎嘅咧，佢就點解佢就開始解釋佢呢個後邊嗰段就會解釋佢點解要咁貪錢。因為佢就係要搏命去揾錢咧。去 揾佢女， 一個資金提供嗰個資金咧，先可以有人幫你去揾翻佢女出嚟。 咁點解佢慳翻佢出嚟？咁點解佢爭人咁多錢咧？因為我睇到 就係因為佢搶生意嘛。嗱，佢哋喺度太空度執垃圾咧，咁其實咧有啲就唔係垃圾嚟噶嘛。咁你大家鬥，即好似搶，即係唔同嘅部隊去搶嘢咁咯。咁所以咧間中就會撞起嚟啦，咁啊撞咧會撞到嗰啲正常嘅運作緊嘅嘢啦。咁你撞到正常運作緊唔係垃圾嗰啲咧，咁梗係要你賠啦。即係佢賺埋都唔夠賠。 哦，原來係咁。 咁所以佢就逼住佢喺度咁樣去追趕佢自己嘅目標啊。個目標就係喺幾多日裏面要籌到幾多錢啦。咁當然啦，因為個小朋友出現咗之後咧，佢就以為係寶啦。咁所以咧就勒索嗰個細路女嘅爸爸啦，咁希望可以攞一大筆錢。咁佢最後真係攞到嘅。咁攞一筆錢咧，佢就當然最後咧，因為佢隔開咗啦嘛，最後佢就真係揾翻佢女。嗰條絲嘅。咁但係嗰個位就真係非常。 咦？你會唔會講得太多？ 都唔會，佢都冇講中間個過程，佢點樣揾翻條絲？ 係啊，嗰個好重要，嗰個好重要，嗰幕係好重要嘅，即係唔係就係揾到咁簡單。咁嗰幕係好重要。咁另外就係、其實中間嘅串連都幾得意，因為嗰個小朋友點解我話係小朋友串連曬成套戲呢？因為其實呢 呢四個船員咧，雖然係同一個組啦，即係喺聖路上邊，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互不相干，近乎。 嗯。 OK， 即係佢哋一齊玩 pair 牌咧，互相出千咁。 係。即係我都睇到呢一度。 好西部片嘅 feel 嘅，即系明明系一条船噶嘛，点解会咁样嘅咧？咁咁啊，即系你又成日算住我，我又算住你啊。咁、但系呢个细路女咧，就慢慢将佢每个人都软化咗，即系透过呢个小朋友嘅一啲行为，令到每个人都即系个心软化咗，同埋即系愿意同其他人接触。咁、其实睇得出啊，导演系除咗因为其实佢个主题咧，其实就系讲呢个太空环保啦。即系虽然我哋喺地球嘅环保都系做得麻麻地啦。咁但系咧，太空更加多垃圾啦。你知而家每日都射几多星嗰啲卫星上 去。阿 Elon Musk 讲话佢要做到咩零空 零覆盖嘛，即系全部覆盖 零覆盖吓，唔系零唔系覆盖啊，应该系 100% 覆盖。零死角。佢做到有咩射1500个嗰啲我唔知系咩咧，嗰啲卫星上去1500个喎，讲紧 系， 你谂下1500个气球喺度几多？ 系仲1500个， 咁同埋佢哋会坏噶， 系咯， 坏咗之后唔知又点样 嘅？好嘅咪会飘走咯，唔好咪跌落嚟。 唔系飘走个太空 都系垃圾嚟噶， 系啊，系啊，你可能飘咗去唔知边度。 咁所以其实套戏都想探讨下呢样嘢嘅，即系话，喂，我哋喺地球里边做咗咁多垃圾，唔够，仲要喺外太空都做， 系， 咁系咪应该点咧？咁所以佢哋呢个整个戏都系围绕住呢一班，其实呢一班系好重要嘅人嚟嘅，即系为太空清理垃圾，即系同即系地球上嘅清潔嘅公司一樣咯，咁樣。咁當然即係有大魔王啦，大魔王就有一間跨國嘅大企業啦。咁首先咧就覺得地球已經唔掂啦，咁咧就喺即係太空軌道上面咧就做啲殖民衛星啦，好似高達咁啦，咁大家去住啦。咁有錢人先住得喎，重要。咁呢啲題材成日都有噶啦，即係反烏托邦式嘅電影成日都出現呢啲橋嘅。咁更進一步咧，就因為而家 hit 啊嘛，咁所以佢更進一步啦，就係呢間大公司咧話要喺呢、這個。火星咧就進行殖民，咁啊，即係再有錢啲嘅，即係喺呢個太空殖民衛星上邊，再有錢啲人咧就將來可以去火星啦，咁啊。咁但係咧呢、這個小朋友咧，即係頭先我講嘅細路女咧，就成個火星計劃嘅關鍵嚟嘅。因為點解要搶佢咧？點解咁多人追佢咧？仲要就等做個假嘅新聞咧，話咧呢個細路女咧其實係一個核彈嚟嘅，會行會走嘅。嘅炸弹嚟嘅，咁照一爆起上嚟咧，咁就好多人死啦，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供资讯俾我哋去揾翻呢个细路女。 系， 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嘅，而系咧呢间大企业呢、這个大魔王咧，系想即系尽快去抢呢个小朋友。咁啊，希望达成佢呢个火星移民计划嘅一个重要嘅原因，最系因素嚟。 系， 系咁啊，其实讲戏咧嘅节奏好快嘅，即系虽然佢成一。兩個鐘頭多啲啊，兩個鐘頭15分鐘，即係扣除咗頭先莫莉講咗15分鐘之後咧，其實有兩個鐘睇， 都精彩嘅嗰兩個鐘， 精彩嘅，其實都精彩㗎，係啊，佢啲節奏好快，即係同一般嘅韓劇好唔同啊，韓劇你會覺得啊，點解又喺呢度企喺度可以傾成粒鐘咁樣， 比較慢㗎嘛，佢啲節奏。 系啊，咁但系佢呢个就比较快，可能电影版嘅问题啦，比较快啦。咁啊，同埋嘅，其实好多有啲少少地嘅所谓幽默式嘅即系对白啊，或者系啲笑料啊咁样。咁佢又唔算太过分嘅。即系就唔会即系荒诞式嘅戏剧。咁所以睇落去咧，系即系我会觉得系比较舒服咯。同埋因为佢哋嘅推即系宣传系咁讲嘅，呢套系韩国嘅第一部太空科幻片。咁都算係嘅，如果純太空我哋叫呢條遠未來太空科幻片呢，咁就佢哋真係第一步嘅，即係等於內地嘅流浪地球咁樣，真係第一步啦。咁而家都大家都搶第一步㗎啦，咁但係其實可以即係睇得出佢哋嘅製作係好有野心嘅。 咁我想問一下呢，因為其實有睇新聞報道都知佢用 N 字頭嘅平台用咗 2.2 億去買呢套電影，你覺得佢值唔值 2.2 億呢？入面啲畫面又值唔值真係咁貴呢？ 其實如果以戲論戲呢，其實佢同勒伯桑之前嘅上一套科幻片呢嘅能力都差唔多㗎喇。咁 你係唔講 Fifth Element 啊？ 唔係，嗰套叫 Valentine's 咩 Thousand Star City 咁樣嘅，千星之城咁啊，中文譯做千星之城，咁都係科幻片嚟嘅。咁其實我覺得當然啦，其實呢套戲本來係上電影嘅，即係戲院嘅，咁但係就好可惜啦，疫情嘅關係啦，咁就一拖再拖啦，都係延期。 拖到咧搞唔掂啊，拖唔掂啊，咁直情不如上 Netflix 啦。咁所以咧喺你話我唔知佢嗰個人馬係咪真啦，定係即刻俾啦，定係點樣計啦？咁但係即係其實都值唔值啊？都值嘅。 真係值嘅。网上平台啫， 其实佢啲特技真系做得唔错。 我而家先发现，原来网上平台咁多钱啊！ 所以你其实唔系好知佢嗰个数系咩嚟嘅。 嗯嗯， 佢有可能系。是不是真的美金嚟噶，定系韩元嚟嘅啫？ 系咯，系好大分别噶。 系咯， 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啦。李亚力今日咧就介绍呢套咧，即系最新系 N 字头嘅平台嘅一套电影，讲紧咧系2092年未来世界做一个嘅背景做主题嘅电影《胜利号》，有我哋好中意嘅男神宋仲基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你，李亚力。 好， 咁啊，先听一节10:30新闻，10:30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2名家庭主妇，分别是49岁和43岁。另一名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54岁女子，她在顺利村圆圆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工作，今个月12日开始发烧、喉咙痛和头痛。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新增282宗个案，超过80%是本地个案，其中83宗感染源头不明。香港电台教育电视中心一名助理编导今晚接获卫生署通知检测结果，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系等待卫生署安排送院治理。港台发言人话。这名员工在今个月10日最后翻工，工作地点主要在教育电视中心地下办公室，期间有戴口罩。发言人说，教育电视中心听朝早会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港台亦都会按照政府指引安排相关员工进行检测或者进入隔离营，并继续协助追寻可能属于密切接触者人士。政府今日起容许食肆堂食到晚上10点，亦都可以4人1台。顾客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资料。有市民认为使用安心出行较为方便，应用使用过程简单。亦都有市民话会选择填写资料，担心应用程式会追查市民嘅资料。经营火锅生意的饮食集团公关总监林柏希说，他们会展示安心出行二维码，亦都可以给顾客选择网上或者用纸笔填写资料。他认为食肆难以核实顾客提供的资料，就算顾客可能填写虚假的名字或者电话，食肆都只能够接受。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7%，是近17年的高位，上升0.4%，就业不足率就升至3.8%。零售、教育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明显上升，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更加显著上升至14.7%。失业人数上升至超过250,000人，增加大约75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虽然本地第四波疫情在近期已经出现缓和，但由于经济活动需要时间回复正常，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会受压，整个社会齐心协力令疫情尽早受控，对经济复苏以至是劳工市场情况改善至关重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16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1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7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9，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

兩個即係我兩個女女喺屋企睇新聞就點解呢啲哥哥咁緊張去搭一個新嘅火車咧？咁、但係個訪問入邊咧，即係嗰個新聞入邊咧，嗰、個受訪者真係話：我聞到一卡新嘅氣味啊，新車嘅氣味啊，咁樣。 所以其實原來其實咧，如果所以佢鍾愛嗰樣嘢，佢係嗰方面嘅迷嘅話咧，咁、所以佢哋就會係好鍾情、好重視。 好多原因去愛佢，或者亦都係因為呢啲原因，所以佢愛佢咯。 係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啊，到翻今日咯，咁啊，原來停咗78日嘅電影。影業嚟講啦，亦都好多電影迷咧，今日咧晨早亦都衝過去，就係頭先問大話齋索佢哋第一陣開業嘅，係重開嘅第一陣除， 即係間房閂埋咁耐，估係陣咩除咧？係 啦，係牛到有味啊，定係香味啊，定係冇味清新嘅味道咧？ 都真係有一間新嘅電影院喎、 啊，係啦，同樣你都有開， 係啦，何韓啦，即係多謝高登先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哋應該係呢一個係呢個西環區嗰。就係即係開業啊嘛，咁你如果今日即係去咧，就真係可以聞到一啲新嘅新燉啊，好難講。 新嘅戲院 嘅係啊座椅嘅氣味啦，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好多唔同嘅業界啦都期待今日嘅重開，甚至乎有好多嘅影迷咁樣有報紙咧都有派到記者過去啦，甚至乎去到直情話屯門啊，朝頭早嘅早場啊，講緊係8:30啊，都有幾廿個人特登過去睇，幾十個人朝頭早8:30，因為大家餓咗幾耐，係 咪再平啲8:30？ 係啦，其中一樣嘢就係有優惠價， 8:30。 是啊，跟住之後，但係當然啦，亦都有測試佢哋做好多唔同嘅措施，就真係睇到佢哋有啲就會嘟嗰個嘅二維碼啦，就安心出行啦。再唔係嘅話咧，佢話原來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咧係電影界嘅一個紙啊，咁佢哋就會派發俾大家填翻你睇第幾點鐘嘅場啊，你叫名啊、電話號碼嗰啲。 咁再出嚟嘅時候咧，話俾我聽好唔好睇咧，做埋嗰啲 survey 啊，係啊，係啦，嗰度先簽啊。 系啦，今日讲到嗰度就佢哋就冇咁做到嘅，就系、是、希望大家做足晒安全措施先入去啦。咁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啲人都话哇，入到去戏院嘅时候，其实咩味咧？有啲嘅院线咧，佢哋有问到一啲嘅影迷啊，啲影迷话一入到去咧，好大咁消毒药水嘅味道，所以感觉上面就好安全啦。 系， 同埋同一时间咧，佢话入面咧，其实都分隔咗好多唔同嘅 座位。你试下，如果唔系呢个时势， 系。 一入去聞到，哎呀，成陣消毒藥水味， 一定 人 嘔過 咁樣 啊， 係 一定人嘔過，一定整污糟過啊， 係啊， 一定係咁。而家反而對於大家嚟講，就覺得哇，好安心啊，好清新。反而呢一陣味叫清新嘅 形容，清新嘅味係安心啊， 安心嘅味道啊，咁就跟住就會係咁樣。咁佢都話啦，另外咧就係咧入到去入面咧，就見到好多人咧都係分隔咗座位嘅，同埋有啲咧就直情係咧工作人員咧都驚佢周圍去，咁啊變咗就即係。系唔同嘅人明明唔系坐嗰个位，佢行咗嗰个位，咁可能有少少唔知会乱咗或者嗰啲菌啊嗰啲啦，咁所以佢都话有一个工作人员真系会直情话俾你听啊，你系第几行第几个位，你喺嗰边啦，咁样唔使佢就兜咁多个圈咁样等啲客人。咁好啦，咁啊去到呢度之后咧，亦都真系类似有少少问大话斋啦，会问啊啲记者问，喂佢哋嘅感觉系点啊？咁当然唔系问佢哋嘅影评， 我觉得佢哋一定话好睇。我咧细个嘅时候咧。 饿咗咁耐，乜都好睇 啦。只要阿爸阿妈带你去出去睇，睇套乜戏都好睇，都好似我啲两位小朋友咁样。以前每一套戏我未曾听过佢话唔好睇，我自己闷到咧。 系， 所以其实饿咗咁耐，即系饿咗一定会觉得啲嘢好食噶嘛。 系。 系啊，今日觉得好睇。 系啦，又或者咧，因为咧，其实咧，今次嘅两个港產片啦，咁兩個都係其中一個就係狂舞派啦，咁大家之前都已經恨咗好耐，因為成之前嗰幾套 睇戲你可以去到幾盡啫嘛， 係啦係啦，好多嘢即係嗰啲口頭禪啊，或者可能入面嘅對白，大家都好了解啦。另一套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勁人啊，呢、這個勁人就係你只要噏佢個名，大家都會覺得哇勁啊咁樣，劉德華同劉青雲啦、啊，咁當然仲有好多外語嘅片啊，咁啊大家都會好期待入去嘅。咁啊問咗其中一個嘅影迷，咁啊個影迷咧就揀完一套电影之后咧，就问佢：喂，点啊？你觉得开翻咯？你感觉系点啊？咁佢都话其实咧，如果你俾我咧，我睇晒啊， 我直情係想睇曬幾套啊！ 一日之內睇曬， 一朝睇曬幾套，無論係外語片定係 香港人，從來都冇咁愛過港產片。今日好愛，好愛，記住今日啊，二月十八號啊嘛， 人日 人日 係好愛，突然間咁啊所以就 即係以前幾多哇宣傳幾多謝票啊，求你哋嚟睇啦， 都冇係冇今日咁熱烈 係 係啦，咁啊所以咧其實直情你諗下，仲要朝頭早嗰啲仲唔係請假？分分钟请假去睇添啊！ 嗰啲可能系啊，唔系应该系有啲人话即系 home 啊，咪叫咩 work from home 啊嘛， 系 嘛？ 系诶，佢哋就唔系嘅 work from 戏院咁 ，work from theater。 系咁啊，亦都有人就话啦，点解你会咁饿波嘅去戏院度睇戏，特登要咁有心咧？咁有好多影迷都话啦，因为其实始终喺屋企嘅电视啊，或者喺电话嗰度啊，那个感觉同戏院真系好唔同。所以他哋一知道重開，因為已經78日啦，咁所以都一定咧， 即係 兩個幾月噶啦，係哦。咁佢哋都話，所以都一定要過去撐一撐場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大家都知啦，成個娛樂圈都其實停頓咗都好耐噶啦。咁其實都應該要 電台冇， 有啲有，有啲有。有啲有，系有啲都有嘅，系或者有啲調動啦，系啦，有啲調動啦，咁啊，所以如果系嘅話，香港人如果真系想撐翻香港人嘅話，其中一樣都可以係做呢一樣嘢嘅。 You 听过咧，就系集合啊地球保卫队佢哋 See Your Star。咁讲到咧，就电影节今日咧就开始重开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嘅市民都话：，哇，我要睇刘德华，我要睇佢点样拆弹咁样。系啦，咁啊，因为好多刺激嘅戏咧，一定系会吸引男士们嘅眼睛噶啦。咁但系咧，好啦，咁啊，吸引男士们嘅眼睛嘅背后，到底？刘德华孭住重重嘅，即系感觉上面都有啲重重地嘅，或者刘青云系啦，咁啊嗰个避弹防弹衣 系啊，就叫 Hurt Locker 啦，英文 系 都有套拆弹嘅电影啊， 嗯， 应该系詹士金马伦嘅老婆拍嘅，系唔记得咗佢 前妻，哇，女人拍 系啊 拆弹嘅戏啊， 嗰年仲赢咗佢老公、啊， 哇， 系啊，即系阿前夫同阿前妻一齐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嘛，跟住前妻赢咗啊，即系夫妻的世界， 唔系咁解，唔系咁解嘅。 咁啊，讲翻呢个就系拍一套关于拆弹 嘅戏，系啊，系啦，咁所以拆弹嘅戏咧，即系一定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哇好惊险啊，又或者入面到底佢哋有啲乜嘢嘢可以保护到自己咧？因为呢样嘢保唔保护到自己咧？咁呢个亦都可能系大家会觉得刺激嘅其中一个因素。咁但系啦，我哋今日所以想讲嘅咧，就系讲呢一个嘅防弹衣。但系呢一个避弹衣咧，个前身系啲乜嘢咧？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一谂嘅，一定直线思维都谂到噶啦，一定系盔甲，因为都系一啲可能关于爆破啊、子弹啊或者战争方面一啲保护自己嘅一啲嘅衣服。咁所以咧，好想讲嘅咧就系话盔甲先。知唔知原来古代嘅盔甲咧？问大人最早相传嘅时候系几时有盔甲呢样嘢出现咧？ 咁你起码都要有块铁啦。 系啊，未必。 咁啊，即系皮啦，可能系皮革先。 系啦，佢系其中一样。 吓， 系啦， 即系有啲硬嘢先得噶， 系 点保护咧？ 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相传啊，最早嘅盔甲咧就系呢个中国古代文明而形成嘅第一个嘅地方，一个国家就系呢个夏朝啊。咁咧，佢喺嗰阵时出现嘅， 好耐咯， 好耐噶啦， 夏商周 系啦嘅夏朝呢一个时代。咁佢就话，因为但系当年咧，即系当时啊，佢哋嘅生产力啊，或者个科技水平真系有限，所以用嘅材料都。系其中一样就系敏达人所讲嘅皮革，咁佢就话咧，原来系用皮革啊，即系动物嘅皮啦，又或者系植物等等嘅材料，就形成第一套或者第一代啦，堪称嘅呢个嘅盔甲啦。咁佢就话原来咧，亦都喺呢个嘅中国啊嘅古神话入面啊，一个武神所发明呢一样嘢嘅，用藤啦、木啦、皮革啦、骨。片等等即系骨头啦，就造成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装备，咁样呢个就系佢哋最初型嘅盔甲啦。咁好啦，咁之后咯，敏达就话：，一定有铁啊、青铜啊呢啲啦，因为盔甲、啊。咁好啦， 大量嘅就我估啦，真系实质嘅证明。如果大家睇过兵马俑，咁你嗰啲听讲啊，嗰啲俑咧系根据真人整噶嘛， 系啊，啲样唔同噶， 全部都着晒唔同嘅盔甲，而且嗰阵应该已经有青铜添啦。 系，咁啊，原来佢哋都可以讲咧话之后啦，即系用皮革啊，用骨头啊，用藤啊、木啊之后咧。之后就演变到喺距离而家嘅3000多年前啦，咁啊，即系呢个殷商时期。咁喺嗰个时期咧，开始就有呢个青铜自炼嘅技术啦，咁亦都开始慢慢兴起。所以喺嗰阵时开始咧，就会有铜嘅盔甲啊，铜片类嘅。咁啊，铜片类就系一块块嘅铜片，即系头先问大人话斋，好似嗰啲秦始皇啲兵马俑咁啊，一格格嘅一格格铁咁啊黐埋一齐，变成一个嘅一块衫嘅盔甲啦，甚至乎咧。如果在外国的话就有那些圈圈、就是一个圆形的铁圈，就好像链 砌成一個弧形，即係成件衫都係嗰、那個鏈狀，但係就成件衫密密麻麻嘅一個盔甲啦。咁、佢就話啦，好啦，直至到咧去到咧公元前十世紀，即係去到呢個商周時期嘅時候，佢話咧已經有軍隊咧就會用呢個嘅銅嘅盔甲，跟住就變成一個防身嘅裝備嚟嘅，甚至乎咧喺當時咧呢個指揮官同埋咧執行啊呢個嘅戰，即係嗰個攻防戰嘅一個戰術嘅時候，部隊先至會用嘅。咁、好啦，咁去到嗰個時候，佢哋發現，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譬如銅啊、礦啊，開始越嚟越少、這個青銅嘅工具之後就好似數量有限咯、咁所以就演變到咧之後咧，佢哋點樣先至會有青銅嘅盔甲？嘅盔甲咧，就係、要有一啲貴族啊，又或者可能係啲好勁嘅一啲嘅將軍啊，佢哋先至可以用到青銅嘅盔甲嘅。咁之後落嚟咯，亦都演變咗去到鋼呢一樣嘢或者鐵呢一樣嘢，咁喺嗰陣時開始咧就演變到咧，原來咧就又開始有西方啦，有一個嘅頸嘅甲啊，即係頸嘅盔甲，或者面嘅盔甲，即係有一個直情冇啦，即係西方裏面就頭盔咁樣啦，係啦，即係尖尖地個釘個頭頂嗰度咁，又或者有護手嘅，咁啊即係成個手踭啊、手腕全部都係鐵啊嗰啲，即係我哋平時可以睇到一啲西洋棋入面嗰啲嘅士兵咁樣嘅款嘅一啲盔甲啦。咁好啦，咁啊亦都係去到咧之後咯，春秋時期嘅時候，啲鐵嘅兵器開始逐漸咧。用嚟實戰用啦，佢哋就發現咧，喺呢個嘅時候就將嗰啲鐵片咧變成一個魚鱗狀，因為魚鱗狀嘅時候，佢哋發現喐嘅時候咧個活動就會好啲，又或者一個柳葉狀嘅一啲甲片，咁就攞嚟變成一套嘅盔甲嘅。咁只不過其實頭先都講啦。嗰陣時就可能有用啫，即係佢哋識得保護自己啫。但係彈藥方面又或者進攻方面都會有同樣地去發展噶嘛。咁開始就有矛盾啦。咁盔甲嘅保護能力咧又好似冇咁強咯。咁所以咧就之後因為就會發展到好多嘢嘅，除咗嗰啲矛啊，即係嗰啲箭啊，即係以前古代嘅時候開始演變到咧，如果打仗嘅時候有人攞鐵錘啊， 咁你要擋翻噶嘛。 係啦，咁要攞鐵錘嘅時候係啦。搞唔掂噶嘛個盔甲咁之後點咧？咁佢就話咧，根據呢個嘅考古啊，嘅一啲資料咧，一副咧全副武裝嘅鐵甲啊，係平均重到40至50公斤，甚至乎如果打仗嘅時候，佢哋可能要著多幾層先至可以夠保護性。 40至50公斤，其實而家同而家嘅拆彈專家嗰啲防爆衣都係差唔多，但係真係你見佢哋寸步難行。 係同埋嗰個技術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真係要保護嘅時候，要著幾層咧，或者可能著多啲嘅，咁所以就唔止係40至50公斤嘅咯，即係一套係呢個重量咗。 咁其實已經行唔到，點拆咁得嘅？ 係啦，所以佢哋都有見及此咧，佢哋就覺得，喂，如果我騎咗上隻馬嗰度嘅話咧， 隻馬都好攰 嘅 喎， 隻馬就攰啦。咁佢就話咧，如果係嘅話，隻馬原來咧，首先佢哋要揀嘅時候，啲馬細嘅馬唔用得啦，所以嗰陣時。點解成日話嗰啲專係出去打仗嗰啲馬要好大隻啊，要好優良嘅傳統 嘅馬？ 大隻 馬自己都要著翻個馬啲馬甲嘅喎、 哦。係啦，所以頭先就講啦，嗰隻馬其實著埋個馬甲，再如果騎上嘅人喺上面，仲要著埋呢一套盔甲嘅話， 馬真係好， 佢哋好攰。佢話原來出咗去咧。幾頭嗰幾轉之後，佢就要翻嚟，佢就已經唔可以再喐噶啦。甚至乎，如果你喺只馬上面俾人打落嚟嘅話咧、因為太重嘅關係啊，你打咗落嚟之後，佢都喐唔到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戰鬥能力都係好弱嘅。咁我轉個頭翻嚟再講下到底咁啊。既然講到咁啦，之後嘅演變盔甲嘅演變又會係點呢？ 另一海港，人如伴侣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

咁由赵丽如饰演嘅妈妈，今次又点样帮小朋友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起跟佢哋学礼貌啦！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嚟繼續敏感時刻，咁啊，今日就講呢個嘅盔甲點樣再演變到而家我哋成日見到嘅防彈或者避彈衣咧，咁樣咁頭先就講到咧，即係之前就話嗰啲嘅武器啊又會進步啦，即係雖然避彈衣即係佢哋盔甲 高一尺，冇高一丈，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話哇咁唔得噶喎，咁鬼重啊嘛啲士兵啊或者所有嘅人啊咁重啊喐唔到啊咁之後點咧咁佢就話啦，咁啊開始越嚟越演变，除咗锤仔之外，去到近代啦，又会有枪啊、大炮啊等等一啲巨大杀伤力嘅一啲嘅武器啊。咁根本上纯金属嘅盔甲已经系冇用噶啦，又或者佢哋根本上我就算系我企喺度俾你炸完之后，我都喐唔到，我跑唔到走。咁之后点咧？咁佢就话咧，开始 打仗。 系啦，有好多人都会咁，但系当然亦都我哋睇到嘅历史唔系啦，系咁啊，所以咧就开始越嚟越多咧一啲嘅关于防护措施嘅一啲嘅诞生，亦都开始越嚟越多人钻研啦。其中咧喺呢个1914年，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啦，咁原来亦都间接性令到防护装备，即系例如避弹衣啊呢啲，亦都会有一个大嘅改革嘅。佢当时原来咧英军咧研制咗一个咧重达9000克嘅钢丝马甲造成嘅护身。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唔止系英国最劲噶，亦都有几个嘅地方或者国家咧，其实佢哋都系喺呢个防弹、避弹嘅呢个甲上面啊，护身甲啦，仲未去到呢个防弹或者避弹衣嘅嗰阵时仲。咁啊，呢个嘅护身甲入面好劲嘅，就系头先英国啦。德国咧都钻研咗一个咧由四块缝制而成嘅一啲合金制成嘅一啲嘅防弹衣，咁而佢哋会叫嗰啲叫龙虾甲。咁另外啦，喺呢个嘅美 龙虾壳咁， 系啦，咁有四格，咁即系呢个一格、两格、三格嗰个喺个肚嗰度，心口去到个肚嗰度。咁另外咧喺美军方面咧，亦都研制咗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合金嘅制作嘅防弹衣啦。咁而嗰阵时咧，亦都系堪称佢哋效率系比较高嘅一个。叫做布鲁斯特嘅护身甲咁样，咁好啦，咁啊呢一啲嘅护身甲虽然佢哋都各自都有唔同嘅避弹即系叫盔甲啦，算系，咁但系咧依然都系佢哋嘅盔甲重量都系好重嘅，即系虽然就话都系混合嘅一啲金啦，但系都系。金或者钢或者铁嚟噶嘛，咁都系金属嘅物体，所以都系重嘅，所以佢哋打仗嚟讲都唔方便。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咗之后咧，所有头先所讲嘅嘢都已经唔入流啦，佢哋亦都已经变成咗历史入面嘅其中一样嘢啦。咁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啦。跟住之後啲避彈衣啊，嗰啲需求又是開始大翻啦。咁所以咧，佢哋嘅技術咧，亦都開始進步啦，就會咧就將佢哋咧變成一啲希望可以再輕啲嘅避彈衣。咁而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唔知道美國係咪就喺呢個嘅外星人嗰度就攞咗一啲嘅物體翻嚟鑽研咗佢哋嘅輕巧避彈衣啦， 物料啊嘛， 係啦，纖維性嘅物料啊嘛， 就係攞。外星人嘅皮肤定系佢哋嗰啲衫啊？ 佢哋衫 系 啦，再去改良咁样嘅系啦。 皮肤实在太可怕啦！ 系啊，咁唔知道 佢哋都攞动物嘅皮噶。 但係再好早之前啊嘛，咁佢哋就唔係，咁亦都唔知道美國咧係咪亦都係因為咁咧，因為頭先所講個外星人嗰個相傳嚟噶嘛，但係偏偏真係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美軍嘅材料佢哋可以設計到或者研發到咧，佢哋嘅避彈衣力又真係咧輕咗好多，咁佢哋又話咧嗰個新嘅材料咧就係做個避彈衣，就頭先我哋都講啦，英國嗰邊咧就做嗰個大概9000多克嘅重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咧就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美軍咧可以做到4000多克咁重，即係至少減咗一半咁多個重量，咁啊而且佢哋都研發咗一種咧更加輕叫做陶瓷嘅避彈衣，咁好啦，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嘅末期嘅時候，即係個尾聲嘅時候，美軍甚至乎咧就研製咗一啲完全唔關呢個金屬事嘅防彈衣，即係避彈衣，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見到嘅避彈衣嘅初期，就係咩咧？以油製鋼嘅尼龍嘅避彈衣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嗰個啦，係啦，咁啊，即係用布做嘅，唔再係鐵嚟噶啦。咁原來就喺二次世界大戰嘅尾聲嘅時候研發出嚟嘅。咁亦都有講啦，呢一個尼龍做嘅避彈衣咧，原來之後咧，佢哋一研發完之後，好快就喺呢個嘅朝鮮戰爭上面咧就開始著啦，著嚟用啦。根據當時咧，佢哋話相關嘅統計嘅數據咧，佢著咗呢個咧 M52 型嘅尼龍避彈衣咧，當時嘅美軍咧，佢話直接可以擋住大概 70% 直接射你嗰個嘅槍嗰個嘅殺傷力咯，即係如果我射你嘅話，有 70% 佢避到喎。即係可以擋到 嘅，因為佢有啲佢一格格㗎嘛，佢唔係成塊㗎嘛， 係，所以佢就話總之我直接射你嘅話，你可以有70% 冇事啦。 咁仲有頭啊同埋手嗰啲你冇得保 護㗎嘛，係啦，咁所以就唔係計嗰個統計嘅。佢亦都有講話，如果我直接即係攞支槍走去射你個胸或者射你個肚嘅話咧，佢話嗰個致命率咧亦都降低咗咧係 65% 咁多嘅。佢話令到佢哋咧所有嘅生命啊，即係嗰陣時嘅生命咧。死亡率降低咗 15% 咁多，咁不過咧呢一樣嘢咧，即係雖然尼龍輕咗好多，或者纖維輕咗好多啦，但係因為佢哋個張力或者個強度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話做到好好嘅防護效果嘅話咧，都要好重，因為佢都要多好多唔同嘅層面先至可以做到呢個避彈或者可以做到保護自己嘅情況。佢話如果加埋我著曬上身嘅話咧，係要4.5公斤咁重嘅。咁啊，將佢哋嘅士兵就係保護到佢哋生命，但係佢哋活動率咧亦都減低咗好多，減低咗 30% 咁多，甚至乎咧原來咧著咗上身好唔舒服，好焗啊！咁所以咧佢話咧喺呢個越戰嘅時候，因為潮濕啊又熱啦，佢話有啲士兵啊直情係放棄咗唔著呢件衫，因為太辛苦啦，所以就直接除咗佢走去出去打仗咁樣咯。咁好啦，咁啊之後 即係冇用。 系可以咁讲，咁啊之后咯，所以经过好多次唔同嘅战争嘅时候，就有好多唔同嘅改良啦。之后嘅改良又会系点样？几时变到好似而家嘅避弹衣咧？转头翻嚟再讲。 用饰演好人，难道欠刺激感也很吓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审问，不惜取道太不吸引。记起罕有的旅行，游玩似考察，你已抱怨埋命得比加班辛勤，可惜了你雪中一吻。也许惩罚了我，未有。 心的太应该。明明察觉你有多么身份，还自觉要担当你的软硬，无奈我坚持你那难题未值得影响这餐饭，关心到你更加心疼，迟了悔改只好赶低你离开，无法看开心死的我活该，是我想管得太多还是太所犯的错，也许惩罚了我你也受尽伤害，迟了悔改真心讲低你离开，凡事知己亦明出于可以不准拒爱，为你好只想独裁，能自我偏不懂得相爱，这种悔改能叫失恋更精彩， 其实呢即係做咗几多嘅避弹衣都好，其实最保护到自己嘅就係当然唔好有任何嘅战争啦，咁啊费事大家即係有好多时都系嘅，即係迟了就悔改唔到啦。啱啱听过嘅周恩廷嘅迟了悔改。继续翻嚟，继续讲到已经由盔甲变到去演变到成为避弹衣啦。不过原来咧，去到二十至到七十，二十世纪去到七十世纪呢段时间咧，就已经不断喺度进化啦，连避弹衣都有进化嘅。之后咧有一个咧译音咧叫做海夫拉嘅一个嘅避弹衣嘅材料嚟嘅，呢个系软性嘅纤维嚟嘅，咁啊强度咧又同钢铁咧嘅五倍咁强啊，即系嗰个避抗衡力。而且甚至乎咧，佢嗰个嘅抗撞击力咧，亦都系尼龙纤维嘅两倍咁多。咁所以之后啦，就有呢个比较新式嘅避弹衣咧，就推出啦。咁啊，柔软啲，咁啊，又强啲嘅防弹能力，咁样 越嚟越轻啦， 越嚟越轻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国家嘅一啲军队啊，或者警察都会着到呢一个嘅避弹衣。咁佢都试过咧，话之前喺呢个伊拉克战争嘅时候，有一啲嘅士兵啊，俾人喺75米。嘅距离嗰度击中，即系射佢啦。咁结果咧，佢跌低咗之后咧，佢识得自己起翻身，即系证明佢嗰个避弹衣咧，嗰个嘅避弹能力、防弹能力好强。咁甚至乎咧，咁佢哋都有讲啦，佢就话之后啦，避弹衣头先所讲就系枪射啦。咁呢个系其中一类嘅避弹衣啦。原来另外咧就系譬如我哋喺刘德华见到嗰个嘅避弹衣。又唔同㗎喎、 啊。唔係避弹衣啦，那个防爆衣嘅。 係啦，嗰个叫做防弹衣。咁原来佢就话呢避弹即係头先所讲枪嗰个避弹衣呢，同呢个嘅手榴炸弹啊炸弹等等产生嘅一啲嘅爆破力嘅避弹衣係唔可以用到嘅。即係原来佢可以防到子弹，但係防唔到呢一啲大型爆破嘅防嘅避弹衣咁样，或者防弹嘅物料咁。咁原来呢一样嘢 點解佢會覺得、要重新整過一個係避到呢個爆炸物嘅咧？ 有內傷啊！你知唔知道一個爆炸啊入邊 係 有呢一個叫震波 shock wave 係啦。 唔好意思啊，講咗套戲名 唔緊要，因為陣間都有講到呢一個原理嘅、 這個、shock wave 呢樣嘢 呢一個嘅原理。咁原來咧佢就話咧最早期咧研發到可以防到手榴炸彈或者爆炸物嘅呢個避彈衣啊或者呢個防彈嘅制服啦一個服裝係幾時咧？就係1923年嘅時候開始做一個測試嘅。咁佢就話因為咧原來手榴彈或者炸彈出嚟嗰個爆破嘅碎片或者佢哋入面嘅散出嚟嘅嘢啦，都係不規則嘅。咁因為子彈都係一粒圓形一支咁飛落嚟啊嘛。咁因為佢就唔同嘅，所以佢周邊嘅風力啊或者體積啊，所有嘅嘢都唔同。咁所以如果一打落去嗰個嘅防彈衣入面嘅話，就搞唔掂啦。所以就要特製另一樣嘅防彈衣。咁而呢一個嘅爆炸用嘅呢個防彈衣咧，佢就話啦，即使咧纖維個組織物啊，入面嗰個組織物同唔同嘅組織物，所有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就有互相嘅唔同嘅制衡作用。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咧，就算有一啲嘅大嘅炸物啊、碎彈啊飛落去嘅時候，都唔會咁容易。 你好似講到係入 食嘢嗰啲咁， 要嚟， 因為你可能炸到其他嘅碎片，一啲鐵啊嗰啲唔知噶嘛。咁所以我堪稱嗰啲叫炸物先啦。咁佢就話咧，如果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再組織成嘅時候咧，你炸打落去嘅時候咧，咁、可能只係冇咁容易變形啊。佢意思就係話。咁所以咧就可以减轻呢个能量，同一时间咧佢就话，因为嗰个爆炸物咧飞落去嘅时候咧，佢咧因为咧会有好大嘅呢个嘅摩擦力啊，佢会转化成为热能嘅，咁所以呢个热能嘅话，通常咧又亦都因为撞击嘅关系咧，又会有呢个升能嘅、哦，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啦，避弹衣即系呢个防系手榴炸弹啊，或者呢个炸弹入面嘅避弹衣咧， 防爆衣 咧，佢就话咧可以咧将佢阻隔咗。中間頭先所講，無論係聲能啊，又話撞擊力啊，呢啲嘅傷害啊，因為幫佢會射開曬啊，就會射得強啲，所以就要用第二樣嘅唔同嘅防彈嘅一啲物料去做啦。咁跟住之後咧，亦都有講到就係話，喂，咁之後未來防彈衣嘅科技又會係點咧？咁原來其實喺幾年前咧，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研發嘅科技，有啲就話用水用液態嘅避彈衣，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講到好多人都有講嘅，咁叫做泡沫嘅避彈衣。咁乜嘢叫泡沫嘅避彈衣咧？就即係大家我哋平時都知，好似翻間鋪咁樣啦，好虛無。咁點解嗰啲又可以做到一個避彈衣？點做嘅咧？咁佢原來係一個美國啊，有一間大學啊，就研發咗一個新嘅物料。咁呢個物料咧就可以做到防彈裝備嘅物料啦。佢話咧，原來入面嘅科學家其中一個仲係女性嚟噶、完全啲人就會覺得，哇！咁 Iron Man 套衫啊嗰啲係咪真係都得㗎？咁有啲人就話，咦？咁遲啲可能有機會研發到好似佢咁喎，咁呢一個嘅科學家啦，一 team 人啦，佢就話呢一個叫做金屬嘅泡沫材料嚟嘅，咁佢就話入面有極強嘅防彈性能，甚至乎咧分分鐘可以將一啲嘅子彈咧，你一吸咗落去，即系你射到落去嘅時候，佢會變粉末添嘅。即係佢幫你擴散咗佢，係啦。咁佢就話呢一個咧，而家咧都會用緊喺一啲嘅輕型嘅盔甲方面啦，希望做到，同埋一啲汽車嘅保護層嚟嘅。佢哋會堪稱佢做咧複合嘅金屬泡沫，佢就會將佢咧就係、移入去一啲嘅不鏽鋼嘅一啲嘅表面嘅基層上面，咁啊擺咗落去啦。咁佢就話咧，雖然咧呢一樣嘢咧暫時咧即係都係佢哋研究之中，咁有一啲嘅研究又好似 OK， 有啲研究又好似未必 OK 咁樣，但係咧呢一樣嘅報告咧已經啊擺咗喺早幾年嘅一個叫做複合材料結構嘅雜誌上面，就已經有一個嘅刊登啦。咁啊，所以未來啦，科技會有幾進步咧？咁啊，幾快會見到？呢、這個金屬泡沫嘅呢個防彈衣咧，咁我哋都一直期待咧。 呢、這個我都好期待啊！ 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最最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那里会停。只见人 下，多主顾讲一句，不需理佢，把他再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慰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自个杀手。Don't call me savage, I'ma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show no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点算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句，把他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自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问你共同我同问候。 真都话俾大家听啊！只要大家多啲嘅沟通嘅话，就会多一啲嘅体谅，咁啊自然少一啲嘅伤害啦，咁啊到时就可以减少唔同嘅战争啦。啱啱听过 Eagle 卢汉庭转个头翻嚟咧，十一点半之后啊会有啊呢、这个嘅朋友圈，今日嘅朋友圈就系许廷铿，咁咧今日就话俾大家听点样用呢个嘅正能量去面对负能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轮强制检测大厦名单，五堂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大埔宝香街八十八号、八八广场、深水埗大南街315至319号、崇德楼、观塘寿明道101号、秀茂坪村寿晴楼、沙田小沥源路63号、绿怡雅苑第一座同元朗日新街5号日新大厦。任何在今个月5号至到今个月18号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地方超过2个钟的人士，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若果在今个月16号至到18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规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料她将会接种科兴疫苗。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下星期开展的疫苗接种计划标志香港抗疫工作将会进入新的里程碑。她曾经公开表示会接种首款抵港和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看来将会接种明天抵港在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疫苗。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不要放松防疫警惕，要做足个人防护措施，遵守进入指定场所的规矩，包括使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重申安心出行不会外泄个人行踪，不会构成私隐风险。他亦都对安心出行的程式下载量超过100万感到高兴。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7%，是近17年的高位，上升0.4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就升至3.8%。零售、教育业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明显上升，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就显著上升至到14.7%。失业人数上升至到超过25万人，增加大约7500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虽然本地第四波疫情在近期已经出现缓和，但是由于经济活动需要时间回复正常，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会受压。整个社会齐心协力，令到疫情尽早受控，对经济复苏以至劳工市场情况改善至关重要。恒隆地产证实，寿山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卖方已经完成外交义务，并且获得中央政府同意。恒隆正系同卖方处理完成交易事宜。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回应话，美国国务院唔能够对正系进行嘅合约交易具体条款作出评论。恒隆在去年9月以25亿6600万元投得寿山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但因为涉及中美外交事务，未能够按原定时间在去年年底完成交易。物业由美国政府在1948年买入，现时是六堂低密度住宅。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04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7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2，人民币6.49，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1美元，卖出1775.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好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敏感时刻， 朋友圈，莫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 莫莉。 朋友圈在我身边的是许廷铿。 Hello，Hello 二。 Hello， 你好啊， 好久没见了。 嗯， 这个疫情令到我们大家只能够在网上见面。 是啊，真是啊。 我看到有些报章有讲，说啲 fans 话你在网上面的时候特别多嘢讲。 网上确实地是个门槛低啲嘅，即系讲嘢咧，比起即系真人你。即係少不免多啲偶像包袱噶嘛，同埋你覺得網上面咧嗰個溝通嘅嗰個語言咧，其實係 casual 啲嘅。 嗯， 網上講嘅用字會絕滑啲啦，去得盡啲啦。 你唔驚人哋 cut 翻圖咩？我反而會覺得網上面先更加唔夠膽講得多。 係咩？我反而就因為覺得平時個 image， 如果我真人去講呢啲樣咧，好似有啲怪怪地，有啲錯配，反而喺網上面好似隔咗一陣咁樣咧，好似講嗰啲輕鬆啲嘅嘢咧，又好似合理啲咁樣。 係嗱，今次咧呢一 只碟咧，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算唔算叫做自己咧？因为其实都几负面为主噶嘛。 我谂负面为题啦，呢个引子嚟嘅。咁、而最尾嘅得着系负面定正面，就系睇你自己嘅修为啦。 嗯， 系啊，我觉得呢一个系陪住大家去疗伤嘅一只碟嚟。因为入面其实有好多一啲我自己都唔好敢掂嘅一啲 topic 嚟做咗歌名，即系譬如恨啦，即系有边个冇试过去憎一个人咧？痛有边个未试过心痛过？慌有边个未试过系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系有啲低嘅时候，系咩都会惊咧咁样。 我好奇咧，今次其实大家都遇到一个疫症啦，疫情啦咁啱。咁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希望发放正能量嘅。但你今次只碟就系调翻转喎。 我反而其实我就今年我唔系我听到好多话。大家加油！我聽到更加實在嘅係， 快啲去旅行。 一嚟啦，二嚟就係當面對呢一啲難關嘅時候，其實唔可以當見唔到。即係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更加咩？即係而家好多人都係話，佢譬如真係唔理嘅，照出街照成牙，即係個公民意識又好或者咩？我諗呢啲其實大家都開始咧，對於一啲好片面嘅正能量係有少少睇膩咗。 係，我覺得攰啊！ 即係嗰種， 我自己都講到攰。 即係嗰種簡單啲嚟講，睇完之後，我知道做到先得㗎。即係有種咁嘅反應咯，已經去到。但係以前一開始可能 IG 最純粹嘅年代，可能我 post 一個太陽一個日出咁，然之後tomorrow will be better day 咁已經係可能係一件事。但係而家其實嗰啲 post 反而係變成一啲好冇質感、好冇重量嘅一啲鼓勵性説話。 所以你就諗住鋸多幾腳啦。 咁亦都坦白講，咁嗰啲做法比著其他年份可能好輕易就俾大過咗㗎啦。但喺2020，我覺得冇得避免嘅就真係有負面係包圍住我哋，任何一個地方嘅人都好啦。咁尤其是喺創作呢隻碟嘅時候，我諗作曲啦、編曲、監製、填詞，其實全部都係受疫症影響，而可能當中嘅一啲嘅部分、有一啲嘅思緒、一啲愁緒，都會擺咗落去呢一啲作品入邊。 叫我故意装好人，培养你的可恶。无人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 咁預期去抗衡咧，我唔要負面嘢，我就係想要正面嘢。咁不如嘗試一下去點講？即係去接受有啲負面嘅時間，你先有機會將個負面去改變。 呢樣嘢我覺得接受好難嘅。對於許廷鏗嚟講，邊一邊嘅曾經遇過嘅負面或者遇過嘅嘢，你要去接受，你好難。但系最后你又接受到咧？ 我谂系人哋对自己批判啦。我谂亦都未能够讲话完全跨过，因为坦白讲，我哋作为 artist 平头品足就紧噶啦。咁而好多时候，其实可能我哋自己内心会觉得有一啲咁嘅指责好无理。我觉得即系你试下企我个位啊。跟住当再有第二个人讲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啊，點解會有多一個人咁講？去到第三個，你直頭 firm 咗人哋諗法啦，好似真係咁，好似我真係其實好似達唔到人哋心目中嘅要求。即係總之，我就係咩都做到俾你，咩都死俾你。咁但係其實有啲時候係咪真係自己想咁樣做，反而冇諗清楚啦。即係 artist 係一個好特別嘅動物嚟嘅，即係你佢又要有自己嘅獨特嘅性格，先唔係變成 follower。咁但係又喺呢個行業底下，你又要即係可能乖乖地先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尖，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 唔只係 artist 嘅，我覺得人都係嘅，即係我自己個人都係負面底啦。人哋講咗一句説話咧，我就記入腦，或者佢可能未必同我講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嗰個人係咪講緊我咧？跟住我就會記咗入腦，我自此之後我就越縮越後，越縮越後。 最衰就系咩？明明有十句好嘅说话，你听唔到，就系听到嗰句唔好嗰句。 系、哦， 系你净会记得嗰一句嘅啫。 明明我靓女嚟噶嘛，啲人话我丑，我而家信自己丑啦。你认唔认同啊？ 我都靓女嚟噶嘛。 你而家系咪真系唔认同先？ 唔系啊，我反应唔切咋。突然间抛一个咁样过嚟，坦白讲，我自己就觉得好似唔系，其实都唔系负唔负面、正唔正面嘅一个问题，而系去到最尾，其实你我觉得呢只碟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去求一个心安。 嗯， 即系其实那个方嗰、那个心方嗰个方字嗰只歌咧，其实就系讲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内心嘅平安，先可以去笑看人哋，譬如对于一啲事情拥有与否，或者对于一啲事情，其实你执唔执着与否，其实都系睇你自己嘅内心嘅一啲执唔执着咯，或者在唔在乎咯。咁其实好似可以，尤其是当而家其实都冇乜嘢控制到嘅时候，可以放开啲，放松啲。 有伴侣会恐惧，完美开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 点解许廷铿会咁标榜讲明话讲紧方啊，心方个方咧？呢只碟好特别噶、哦，一只碟里面有两首歌，两首歌同一个读音方，一个就系心方，即系言字边个方，一个系处心边个方。 系啦，我觉得呢两只歌咧，其实系刻意嘅，即系刻意去做呢一个咁样嘅配对。而呢两份词咧，冇读音啊，都系阿直爷写嘅。咁其实写嘅时候呢，其实佢都好希望呢一隻碟呢好多歌名呢都会比较重啲，即係既然叫得 negative 啦，咁不如就去得盡啲啦。咁、而呢两个方其实係代表咗两种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我都希望呢两隻方大家听嘅时候会有一啲新嘅諗法，就係、原来即係同一个读音，同一件，即係你感觉上面係好似会唔会两隻歌有啲关联呢，但其实你分开咁样听嘅时候係表达緊两种完全唔同嘅嘢。所以冇乜人可以定义到话边一隻，即系我觉得呢只碟最特别嘅地方，你问我有边只系好过边一只，其实冇得比。我当一个疗伤过程，所以我其实我 send 俾朋友都叫佢哋，喂，你如果系听嘅话咧，不如全只碟顺序咁听啦，系有铺排，系有安排嘅，咁可能嗰个体验就最好啦。 痛我也更恐惧，为了心残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莽莽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不对，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 全隻碟順序咁聽之餘咧，我覺得每一首歌都要留意，即係入面背後啲故仔。其中你而家講緊心方個方呢首方咧，聽聞佢被譽為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嘅上集嚟嘅喎。 哦， 係咪真嘅咧？ 方言個方， 方言 嗰個係啦，你可以話係續集又得，前傳又得，睇你邊個角度睇嘅啫。因為其實咧兩隻 demo 我收嘅時候係同一個時間，係 Christopher Check 寫嘅 demo 嚟嘅。咁其實就係講緊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咧，其實係一種某種程度無中生有嘅一個自己一個曖昧，自己腦入邊嘅一個單戀嚟。咁而今隻碟嘅呢個方其實係比較負面地篤爆佢呢個幻想嘅 bubble 嘅。 係人哋篤爆定係自己篤爆自己咧？ 某程度上係人哋篤爆嘅，然後人哋篤爆咗之後，你自己仲相唔相信，或者自己覺得嗰個 bubble 係應唔應該存在嗰、那個定義嘅位就喺自己度啦。因為有啲人其實可能即係我哋稱之為 white lies， 即係譬如我做醫科嘅時候。你同人哋好老正咁同人哋讲话，哇！你得翻半年命嘅啫，咁其实系你冇错，咁但系对人哋嚟讲系咪真系好啲咧？既然你个病系都有关心理事嘅，即系你令到人哋个心理状态长期好似倒数紧，咁系咪又系等于健康咧？即系 我觉得呢一啲嘢就系其实有阵时白色嘅方言系可能喺某程度上系真系帮到件事都唔出奇。咁、你想继续 keep 住呢个方喺呢个状态，继续去握住自己嘅所谓，净系你愿意去放手一搏地去相信个现实环境咧，咁、样。 人说方得到什么，我方失去什么？明明诚实，即使可重生，最坏都只不过伤得磊落更多。难道我想要的效果，原来是每天妄想可重新过？你都未必会不热恋我么，却只恨我会为此一直抱怨我。说谎想说什么，心虚想要埋藏着什么？如能承受不爱我，便不喜爱，不必精算一切又如果。其实那首沉默能瞒住了他，瞒住哀伤也不错。我都未必会肯定给你的叫感情，然后原谅自己不是我。 现实中的许廷铿，你算不算都是一个会很容易自己呃自己，或者不想听真说话的人呢？ 我就不是太容易记得一些不开心的东西的。那这个一直以来我都标榜为一个好处，就是睡一觉睡天光，天光醒了之后就不太记得的了。 那我好羡慕你，就是 你会记， 我记一世嗰啲人， 真系啊， 系啊。 其实每个人自己都有个机制嘅，即系自己去对自己嘅某种自我检讨咁样啦。咁、只不过系在乎于你有几容易去将呢样嘢去解说，或者俾自己解脱出嚟啦。咁对于我嚟讲，我系一直以嚟都比较少啲去好接受一啲负面嘅批判嘅。咁但久而久之，可能就因为少少累积咗咧，变成咗系一个可以 accountable 嘅一件事。即係變成咗去到當你要還卡數嘅時候咧，就發現啦，哇！即係不不清， 要面對啦。 係啊，即係其實之前儲落嘅嗰啲可能好微細地覺得，哎、好似都冇乜嘢嘅。嗰啲每一個所謂呃自己嘅呢啲講法，都冇事啦，小事嚟嘅啫。其實去到最尾係會累積去還翻咯，要。 咁對於許廷鏗嚟講，聽過一啲令你自己沉淪嘅一啲負面説話，你真係到而家你都覺得，喂，我真係好難頂，接受唔到。 我諗其中一個係。我谂可以照直讲嘅，系对于我嘅工作上面嘅一啲批评嘅说话嚟嘅，即系有一啲恶迷啦，即系你都会讲话，其实你以前啲歌可能好听啲，或者你以前做紧嘢好似啱你啲，咁有一次咧，其实系去得比较尽啲，佢就系话，你即系。即係覺得自己可以走出呢、這、一個固有嘅環境去做自己想做嘅，咁我話俾你知啦，你其實適合喺舊公司去繼續做多啲啊！即係咁啊！即係我當下聽嘅時候，我明佢唔係話要刻意去挑引一啲乜嘢，即係公司與公司之間嘅問題。但係對於我作為一個歌手聽起上嚟嘅話，就係、是、其實當我有一啲新嘅嘗試啦，唔好講好與壞先啦。咁其實你如果作為一個樂迷，願意陪我一齊成長嘅話，係咪應該去一齊去經歷呢一件事呢？而唔係當我嘗試緊去做一個改變嘅時候，變成一個批判。一係如果你真係完全唔想聽，或者唔覺得要聽嘅話，其實可以唔使撳我啲嘢，甚至唔使 comment 喺我度。咁你 comment 得嘅話，即係證明你係本身有期望、有期待啦。咁我都希望我嘅歌迷可以陪伴到我去一齊去 explore。唔好话啱与错啦，即系纯粹去尝试一下嘅时候，唔好咁早定夺咯。咁、我起码即系我喺今只碟，我都真心见唔系好多呢啲 comment， 同埋开始就发现原来大家开始知道我做紧啲乜嘢。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而家乐迷嘅耳仔系清晰咗好多，比起以前。咁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其实系嚟紧我要取悦嘅人都唔系净系得一个族群，而系要令到大家都。开始感受许廷铿系做紧一啲乜嘢咯？ 那就了心，来诚实面对这旧往，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滋浸，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暗示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笑紧你。原 来藏着了这狗话，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 但我想话咧，呢一只碟头先我都讲啊，俾到你嘅歌声同埋你嘅音乐系俾到一啲新鲜感我啦。 嗯。 另外咧，我想话你个封面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喺尖沙咀啲海报。 嗯。 听闻你影呢张相嘅时候都好辛苦。 系啊。 好有无力感。 系啊。 因为原本你唔需要咁辛苦嘅。 系啊。 我从小道消息知道你因为独木舟事件令到你咁辛苦。 其实就咁嘅。 你自己讲咩事啦？ 系啦，咁其实咧就当下咧就因为去咗一个无人嘅岛啊，去影呢一张相嘅时候，咁啊无人岛咧，咁啊估唔到咧影影下嘅时候咧，就有几只独木舟就嚟咗，跟住之后咧就去上咗呢个岛，咁无啦啦做咩上呢个岛咧？咁原来咧就系搵洗手间 哦。 系啦，咁佢哋咧就诶，即系上咗去某个山间上边啦，咁去洗手间。咁点知咧，我咪要浸水嘅。 原本可以饮淡水，唔系咸水嘅。 咁点知都系咸水嚟嘅。即系我去拍呢一个相嘅嗰个位咧，就系佢哋，即系其实佢系流落嚟嘅嗰个位置嚟嘅。咁啊，呢个小插曲啦。咁但系都要专业嘅，即系我觉得嗰一下我都冇得谂咁多噶啦。咁系啦，即系我都有同我 teammate 去讲话，呢个水嘅源头好似有少少 被污染咗， 被污染咗咁样。咁但系收尾咧，影出嚟效果真系好好， 系啊，即系简单啲嚟讲，有班独木舟嘅友， 系啦， 经过呢个岛就上去山间上面，就谂住去厕所， 系啦。 点知山间嘅下游就系许廷铿影紧呢一集 poster 或者呢一个封面嘅时候， 仲叫我你继续落啲啊，落啲靓啲。我半个鼻已经喺入边啦， 但我听过你啲工作人员讲，因为我私底下问佢，我喂，如果佢同你哋工作人员讲，你会唔会选择唔出声讲呢件事？ 嗯， 佢话会，佢话会唔讲俾你听，等你直接饮咗啲受污染嘅水。 系啊， 因为你哋嗰阵时系好辛苦的， 真系、 啊、做呢样嘢， 影呢个 cover 其实系都唔知我辛苦嘅，即系连啲 crew 啊，因为其实嗰日又好好太阳，咁、但系净系讲要打到啲灯光靓啊，即系长期要揸住块反光板喺度啊，咁同埋亦都要有好多唔同嘅配合先可以影到呢一张呢一辑相。 咁好啦，咁啊最后啦，呢、這个呢一只专辑咧就系最紧要就系话俾人听要面对自己嘅负面能量，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舒服啲，面对人生可以开心啲。另一樣嘢啦，可以令人哋舒服啲、開心啲嘅咧，就係、是、揾一啲自己嘅興趣啦，另一啲揾一啲可以令自己治愈嘅方法啦。其中一樣嘢應該畫畫都係噶啦。 係啊， 我覺得我今次決定要挑戰你呢個大師級。 哦、你咩派系噶？ 我抽象派。請問你咧？請問閣下咧？ 我寫實啲嘅。 我想问下，画画系咪对你讲都算治愈嘅咧？ 有种调剂嘅作用噶，咁、我谂呢个都系令到我点解会之后去咗整牙嘅一个原因就系、是。 点解嘅？关咩事？ 有啲似嘅，其实两件事，即系好专注地做一件事，而唔使好分神地去谂紧其他嘢。即系呢个系我放松嘅空间嚟啦。 即系人哋嗌痛你都唔理噶啦， 都会理嘅。 你专注去作紧只牙，痛啊得啦咁。 忍一忍。 好，咁啊，我哋今次咧即系有条短片。咁就呢个短片呢就係、是、我同许廷铿一起挑战互挖对方。 好啊。 希望我哋从中可以得到治愈之余呢，听众们观众们都可以得到呢个治愈嘅感觉，最好一路听住佢嘅专辑，一路去睇我哋呢个短片。今日 thank you 晒许廷铿。 thank you。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忘记未曾获答案，看 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时候，无力站在最后。 咁啊，许廷铿今日朋友圈亦都系佢，多谢晒佢啊！咁喺呢个绝望啊、无助之中嘅，点样可以揾到你嘅正能量咧？有冇人又陪你可以自救，一齐拯救你啊？从负能量中啊，变成一个正能量嘅人咧？咁啊，听下佢嘅歌啦！咁啊，转个头就会有音乐说啦，拜拜。